面前收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临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徐然。 大家好，我是大佐，这里呢是 FM98.2M927 每天18:45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啊。这个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 FM98.2 还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实时互动。 嗯，同时呢我们也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媒体伙伴手机直播这个花椒直播上， 嗯， 也有这个在线实时视频直播，大家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情况了。 嗯， 今儿我们这直播间特别热， 桑拿房。 对，所以我们四个都穿挺凉快的，是吧？ 嗯， 是吧？是吧？ 是 吧？ 是。 大家如果听不过瘾，可以看看啊。那今天呢，还要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来，今天再继续给大家介绍两位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他们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首先就是许久未见的主持人配音演员刘洋姐姐，欢迎 啊！大家好，周末好。今天这屋哈，不光是热，还很热闹 啊， 气氛很热闹， 还热闹。 不愧是主持人，会聊 聊，继续聊。 还有一位，制片人王思涵，著名的。 你那个表情是什么鬼？ 之前不是都说的导演吗？这回终于说对了， 特别好， 谄媚一下。 谢谢谢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那个现在呢，我们还没进入状态，等一会儿小礼物刷一刷，走一走。 社会我坦哥刚参加完铁三啊，是吧，坦哥？ 但是我的这个链子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有点掉链子吗？ 我的链子不是掉了，是断了。 啊，真的吗？ 对对对， 链子断了， 没推完。它是我刚刚上坡的时候，就是刚骑。这个链子就断了，我也没办法，就只能退赛了。 哦，太可惜了， 很遗憾啊。 对，这个真的 没事， 但是也正合我意。 对，我刚才就想说，找这么个理由也不太容易呢。 对对对对， 恭喜你了。 哎，谢谢谢谢谢谢小冉老师， 下次争取完赛。 嗯 ，OK， 没问题。 今儿邀请二位来，主要是看一下今晚有戏的最后一趴，今晚戏中戏一向是我们的一个亮点环节啊。今儿咱们要演是哪一段？ 大宅门啊，今天咱们来排一下大宅门其中的一段啊，说一下这个背景介绍。白景琦出门办事刚回来就被姚姐堵着门要钱，说是这个白敬业喝了花酒不给钱，白景琦嫌丢人赶紧给了钱。正在气头上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总管王喜光居然黑了自己不少的钱，还在外面买了3间外宅。随后他扒了王喜光的裤子，将他赶出了白家。 这个大宅门非常经典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了， 对 吧？ 对 对 对， 斯坦看过很多遍。 我看过很多遍。 嗯， 大宅门，大宅门讲的其实就是咱们以前老北京的一个药一段历史。其实药店儿，就现在我们知道的那个北京最大的那个药行，其实 品牌 他们家的这个 家族史， 对，所以尤其是里面斯琴高娃老师的那个语态，也是让很多演员都哇。就是简直就是奉为神明一样的 教科书， 对。 然后我对他的那个音乐印象也特别深， 音乐 他那个剧情里的音乐， 当当当当 当当当， 就他特别有那种年代感跟代入感，一听就知道哦，我说的是那个时候的事儿，对吧？ 对。 一会儿咱们来演绎一下，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期待谁来饰演这个王喜光呢？被扒裤子的那个， 扒了裤子的王喜光， 反正今儿怎么轮都不是咱俩，是他们俩。 姐，这话别瞎说，真的。不能说早，我跟你说， 是吗？ 我们节目到处都是坑，我自己都不敢瞎搭话啊。 那我怎么尴尬了？ 看看， 千万别这么说啊！ 对，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怎么 有什么样的呼声？ 对， 好不好啊？ 啊，我们今天可是有参加过铁三的啊，我没有指向性啊。 今天我们看有一位朋友问了，说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一会儿在今晚戏中戏要给大家排大宅门。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一会儿关注一下；没兴趣的朋友看看，说不定一会儿就有兴趣了呢，对不对？接下来咱们进入网剧每日推荐。来，首先我们说第一部吧。 哎，对，来看一下今天的为您推荐的第一部网剧啊，一看这名儿就特别的带感，《大话西游之爱你一万年》。哎，听听这怎么像电影，不是网剧。 对， 爱你一万年。 现在这种 IP 就是一直在找这种经典 IP， 还是不断的 在被重新的复排。 对，说一下它的这个播放平台是多平台播放，每日单日播放量在4692万啊。这个说一下的剧情，主要讲述了至尊宝经历了尘世间爱情刻骨铭心的痛苦之后，领悟到了众生皆苦的本质，决心追随着唐三藏继续西行取经的故事。 最新一集的剧情讲的是什么呢？500年前，唐僧和蟾蜍精，对，找到了四处寻找的这六耳猕猴，找到了鸡雷山下的一家酒馆。原来这酒馆是牛魔王变出来的，老厉害了呢。很快就抓到了蟾蜍精还有唐僧。见到六耳猕猴的唐僧呢，很开心，上来就说：“哎呀，你跟我一块去西天取经吧！”六耳猕猴呢，但是极度暴躁，就不愿意跟着他走。牛魔王看到唐僧如此话痨，就忍不住开始同情这个六耳猕猴了。然后呢，他就建议说：“你这样吧，你干脆就广撒英雄帖，大家一起来吃唐僧肉，也别去取什么经了，一起长生不老吧，对吧？”然后这唐僧就被抓了。抓之后呢，六耳猕猴就赶到牛府的地牢里给紫霞报信儿。 报喜， 故意捉弄了紫霞。那在500年之后，好不容易挣回了一些钱的至尊宝，路上又遇到了骗子装可怜，钱都被骗走了。这时候还有一人物出现了，就是 白晶晶， 气不过，非得去找那骗子理论。啊，你怎么能骗至尊宝呢？对吧？啊，那至尊宝就只好跟着他去了。不料，原来这个骗子真的是人，不是骗子，人家是真的缺钱啊，奄奄一息了。那最后这白晶晶跟至尊宝俩人也没办法，只能就这事儿就算了呗， 讨论了一番。 然后白晶晶看到至尊宝，哎呦，有情有义呀，热血男儿啊，那觉着他，你可能不是我要找那个转世孙悟空，就独自离开了。然后呢，这时候视线又转到了五岳山上，猪八戒染上了猪瘟，哎呦妈呀， 猪八戒染上了猪瘟， 我的天哪，你们说吗？谁都感冒哈，注意点啊。啊，最近这个流感又高发了，现在开始接种了。大家如果身体孱弱的，赶紧去打一针啊！这流沙等人呢，手忙脚乱，想要对猪八戒动手，但是没有人愿意干。大家就想办法赶紧解决这个 猪瘟 的 问 题 啊！ 就说了这样的一个剧情， 《大话西游之爱你一万年》。而且你看它里边的名字啊，至尊宝确实是用了原版的名字，但是它这个猪八戒却用了猪八哥和猪八和这个流沙。 对，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代指的是谁，对吧？斯坦，其实像我们经常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很多网剧都开始不断的在借过去的一些经典 IP， 什么《白骨精》啊，《西游记》，这都是应该是见的最多的。 对。 我们每来一个制片人都必不可少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看？你觉得这事儿？ 我觉得这个就是闲得无聊呗。对啊，我觉得就是你经典这个东西是不容去随便的去轻易的去动它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电影都是用西游记啊，还有好多这种 IP 的概念来做。 对对对， 那如果是质量做得好的话，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好的作品。可是现在你要说网大网剧，我觉得还是噱头多了一点。 对， 像今年 炒作大于实质了。 是，今年有一个3月份有一部戏叫《斗战胜佛》，是一个比较火的一个网大，它的网络票房的分账是3000万人民币，是现在很多很多大电影都望其项背的。它的这个投资回报率将近达到了500%，它投入如果是400-500万的话，它3000万的票房是多少啊？%多少啊？你想想看。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如果真的把这个 IP 做好了，是真的有市场的，是这意思吗？ 市场，因为他们只是借这个 IP 的一个概念在，并没有说我用这个 IP 衍生出一些东西，或者是说我创新，或者是把这个 IP 再怎么样，它其实还是用一种老的套路来去做这个事儿，所以说它可能更多的就是在这个经典本身的基础上加一些现在网络化的一些比较轻量级的东西，所以这个其实是还是在消费 IP 了。 嗯，我觉得昨天我们也在讨论这个话题啊，就是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网剧的质量已经开始往上走了， 非常好。 对，比如最近的那个《白夜追凶》， 白夜追凶、无证之罪 都 非常非 常 好， 非 常好。 但是你再往下看一看，现在有一些网大，就是我们最近的网大，发现啊，就很少有那种超过100多万的，基本上都是几十万、二三十万，甚至就是。几万的都有，我们这还是矮子里拔的将军，所以昨天也讨论了一下，就是认为，我觉得市场现在正在处于变革期，可能大家都在过去嘛，借力使力，我可能找经典 IP， 我更容易打造，更容易吸引人，但是我相信这个情况 慢慢 马上，对，我觉得也是应该马上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了，我们就开始。至少自己有一些自己创新的元素，对吧？ 对，我们现在我自己公司在做的，马上现在正在横店拍摄的一部也是网大哈，那我们的投入将近有1000万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 大手笔， 对对对， 这次来真的不一样， 我 带着钱来的， 带着钱来的， 投资比较大，但是呢。像我们这种，因为还是属于网络化的东西，那可能和大电影没法比，大电影有非常非常专业的机器设备， 对，它 非常厉害的人， 也都比较严密、 非常非常棒的一些大咖司，他们可能质量啊，包括经费啊，他们做出来的东西确实 成熟运转的一个机制了，对， 大院线级别的东西，像我们这个虽然说是，投入和人家那个确实没法比，但是现在我相信在现在的网大来看，它应该是会有我们有自己的一些创新的点在里边，同时呢，年轻人嘛，总是有年轻人的一些优势，就比如说，不怕累，不怕苦， 而且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变通的快，就是有什么样流行元素，他们加的肯定会比 对 电影要快， 灵活嘛， 对， 肯定转身要更灵活， 时效性可能会更好。 对，所以在拍的时候，因为我也是刚从横店回来，看大家一个是确实很辛苦，非常心疼大家，另外一个是在看到现在已经出来的一些片段，还有一些小的素材的时候， 花絮什么的 哈，我会觉得还是很棒的，就是希望说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团队的作品了，也希望现在正在做这些事情的同行们可以我们真的可以钻进去，不要说是挣一些快钱，因为当我们行活做习惯的时候，它的票房自然，因为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已经好莱坞的各种特效啊都已经看了很多了，所以说他希望在网络上获得的一定不是说我插科打诨呐，或者是说借经典来讲一些别的好玩的故事，我觉得还是希望看到属于这个网络化平台应该有的一些作品，就是创新的点，你的诚意在哪里，你年轻人的这种天马行空的东西，你天马行空可以，但是你得 稍微有点逻辑是吧， 带着你的东西来 得 有想法。 是我们昨天也在说，就是大家会发现原来还有一些网大的播出量非常好，也很不错哈，包括可能收益也挺好，但是你会不断的发现现在的网大好像收视越来越低，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看过了，一开始可能图个新鲜。我现在我已经知道你路数是什么路数了，无非就那些套路 嘛，而且越来越没有看点了， 对，越来越觉得不新鲜了，你没有办法吸引到我，对吧？ 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一个经典 IP 被滥用的一个问题，还是希望现在在做网络文化电视产业的这一波同行们啊， 对， 斯坦是同行们，就是我觉得一个行业你真的扎根做下来，我觉得才有前景，才能让这个行业共同的向好一，就是向更好的地方发展。 小冉刚刚有一句说的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就是说这个东西被滥用了，然后呢就说它已经到了一个深刻变革的时候。为什么会变革？因为盲目消费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是大家都进入理性的一个阶段。 对， 网络上今年我7月份参加了国家广电总局的培训的课，也是说领导也说希望我们做网络的这些人可以在导向上啊，价值观上有一个体现，毕竟做媒体出身的人都希望 正确的娱乐导向， 对，给大家的东西是很正能量的，无论说我们体现的想法，我们表达的方式，还是说我们最后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内容本身，就是说你得有一个点，人家像现在我们都在提中国梦嘛，战狼那么好，那中国梦是啥？他们有他们大国情怀的中国梦，我们有我们年轻人的一个中国梦，那这个 我们小家碧玉也可以啊， 对 吧？ 就是我们把这种状态带出来就是对的。 好，谢谢斯坦从专业角度来跟我们说了一下这个事儿啊。 谢谢，胡乱说， 我都听入迷了。 对，我觉得 他这回回来从横店回来腰板明显直了。 我觉得他是镀了金回来的。 对， 镀了金。 期待你们那个网大啊。 谢谢 。我们这位网友江明志还在跟我们互动说讲大宅门吗？对，一会儿我们就 马上 排一下大宅门。别着急，我们之前先给大家推荐几部网剧跟网大，然后马上到我们的整点，一会儿回来。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come on，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小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的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配马裤。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是谁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临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 是今晚有戏解忧愁。 我打板打早了，你就打早了，咱俩谁不熟练？都不熟练， 你俩再来一遍。 不熟练， 你俩再来一遍，找找默契。 那对对对，我们下回再来吧。 对，下回再来。 这儿呢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今晚有戏，大家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节目也是可以看的。 对， 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视频直播来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深度的手机合作的直播平台的 APP 是花椒直播，大家找到活力982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节目直播的，并且跟我们一起节目互动起来。 对，这个刚刚说的两种的网络直播方式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一会儿在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呢，我们会重新排一下这个大宅门的其中的一个片段啊， 对， 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要排的这段背景的介绍，说的这就是白景琦出门刚刚办事回来，就被姚姐堵着门口要钱，说这个白敬业呢喝了花酒不给钱，白景琦嫌丢人就立马把这个钱给了他，正在气头上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总管王喜光居然黑了自己不少的钱，还在外面买了3套房子呀， 豪宅啊，这得黑了多少钱啊？ 随后他就扒了王喜光的裤子，将他赶出了家。 在我们开始唯读剧本之前，还是要感谢一下天津御变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鼓掌。 今儿跟我们一起唯读剧本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主持人配音演员刘洋姐姐，欢迎。 大家好，周末好。 还有一位是制片人王斯坦，欢迎。 大家好。 加个新锐吧。 新锐制片人，小制片人 。 新锐著名制片人。 谢。 著名新锐制片人。 大家不要在这儿挑衅我。 挑衅。 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啊，小礼物走一走，好不好？我们虽然是一个小制片人， 真跟钱有关啊。小礼物走一走。 大家的支持，好不好？小礼物走一走，让我们的节目呢有更多的这个发展的可能性，好不好？拜托了大家，小礼物走一走， 谢谢 刷一刷，火箭给一给啊。 谢谢坦 我们要谢社会我坦哥本啊， 人狠钱又多。 刚才介绍了一部网剧，咱俩怎么那么磨叽呢？介绍第二部吧。 对，这个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二部网剧呢，就是这个《醉玲珑番外之玲珑醉梦》，播放平台在优酷，单日播放量达到了3364万。说这部剧呢，延续着《醉玲珑》双时空穿越题材，这个袁彻、彩倩、袁离等原班人马亲情演出，虽然剧情依旧是走虐心的 style， 但是整体的故事剧情呢，却轻松幽默了许多。 这是 话说。 对，这是第二部要给大家介绍的啊。之前醉玲珑还是蛮火的。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部吧，今天时间比较近啊。再来说一下第三部，叫《天泪传奇之凤凰无双》，这其实是根据一个小说改编的一个网剧。原作者是冰兰莎，叫《美人谋妖后无双》，讲述了北黎世家千金毛纤纤举身被就是身为相国的夫君顾青红谋害了，然后呢又被南兰瑞王萧凤青所救，以聂无双名字重生复仇这么一个故事。 王子复仇记。 对，单日播放量呢也挺高，2734万。但恕我没太明白这剧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觉得啊，就刚刚这段介绍应该就是一个千金小姐被她的夫君陷害，然后没死了，又被另外的一个 白马王子救了， 给救了，然后改名之后回来复仇的故事。 大概明白了。还是一个就是王子救美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王子救美人，美人再复仇。 可以这么理解。好好好，还是这八个字的比较好。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跟我们说，等的花都谢了，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就到大宅门了 啊！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部网大啊，叫《大内特工队》，爱奇艺播出的，这是最近我们推荐的网大当中单日播放量比较高的，194万。说的是雌雄同体的小六子，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进入了皇宫当特工。在查案的过程当中不断地爆出一些乌龙的搞笑故事。那一开始这个剧本的策划呢是喜剧基调，但是在拍摄和后期制作当中遵循着极致效果的这个理念，力图打造出一部具有独特喜剧风格的古装奇幻喜剧。所以通过这样的几个介绍哈，大家应该能明白这大内特工队，我觉得特别有点像原来周星驰演的那一部 大内零零发。 对，大内零零发。 大内特工零零发。 对， 我昨天还特意看，我昨天看着这个爱奇艺在推这个戏 大内特工队是吧？ 对，当时评分是7.几，我没看， 在爱奇艺上的评分， 对，爱奇艺上的评分是7.6还是7.7？ 但是播放量194万，算反正是最近 很新的，很新。 对，网大里面算是比较高的， 表现很好。 你看了吗？ 我没有，我最近在追《无证之罪》 《白夜追凶》你看了吗？《 白夜追凶》看了一半。 你觉得这两个有什么？就我就不让你比较哪个好，或者比较比较吧。 我是爱奇艺出来的制片人啊，那个无证之罪都是我的同事来带的。 我就想问一句， 应该都知道了。 我想问一句，哪个就是更恐怖一点？ 更恐怖一点，我觉得白夜会稍微更恐怖一点，但是我各有千秋。 因为我胆子很小，所以我这两个戏我一直没看。 我建议都可以看一下，因为确实白夜里边的那个潘粤明演的真的很棒。 昨天不说了吗？一人演四个角儿， 演的真的他真是 双子座加 AB 血型。这句是开玩笑的，刚才可能有黑电台就是侵入了。 无证之罪啊，打无证给无证之罪打 call， 无证之罪的无论是秦昊还有邓家佳还有什么姚鲁，真的这几个演的太棒了，太棒了，演的。 因为这两部从题材上来讲非常相似，经常会让人拿到一起去做一个比较哈。我就不逼迫你了啊， 各有千秋，各有千秋。 反正《白夜之罪》的《白夜白夜追 凶》 昨儿还是前儿刚结束了，是吧？ 好像 说这个谜底还有最后的一个大 boss 要等到第二季可能才能揭晓了。 哦，那太好了。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我就先看看第一季哈。 无证之罪也是要先刷完的啊，第一季啊。 好了，够了 哈，够了， 话筒关了。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今晚戏中戏这个环节。刚才大佐给大家介绍了，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这朋友一直在催，又迟到了，没迟到，这不是开始了吗？ 开始了。 对， 我觉得徐佳，你现在已经进入到状态了 啊，小六抠起来啊，礼物刷起来。 对 啊，我们现在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大宅门。今天我们要重排的这一段的背景，再来说一下，这白景琦出门办事儿，刚刚回来，在自己家门口就碰到姚姐在这儿要钱。为什么呢？说是白敬业 喝了花酒，但没给 钱。 他儿子对。 白景琦就是这家伙，哎呀，忒丢人了，就赶紧给了钱吧。然后正在气头上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件事儿，嘿，白总自己的总管王喜光。好像是黑了不少钱，在外边买了三套宅子， 他居然可以这样。 对啊，居然可以这样，是吧？然后随后呢，他扒了王喜光的裤子， 这太是他做出来的事儿。 对，赶出白家。今天我们要复排这一段。首先先请我们的新锐著名制片斯坦跟我们说说戏。 他这段呢，讲的就是说，白景琦他要把王喜光这个一些不好的事情给暴露出来，同时呢把他赶出去。他就是一段装。于拆穿的一个戏。那么这几个人的背景简单介绍，白景琦不用讲了，是整个戏的一个贯穿始终人物。他就是有北京人老北京的那种霸气，也有那种痞气， 他有点浑， 但是呢人很仗义，就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人，就是劲儿，但是呢特别爱国，那种纯爷们儿的那种， 有点刚正不阿的那个， 刚正不阿， 对，很 浑。对，然后呢，王喜光呢就是一太监了，但是呢，他这个戏是从清朝一直到民国，那他们这些人出来以后呢，就被各种这种所谓的那种豪门大家 ， 会招下他，就属于这样进的这个白府，然后 管家， 当然他 八面玲珑了， 八面玲珑人情，哎，对对对， 前一套人后一套， 是， 对， 然后胡总管呢，就是一个一心向着这个白景琦，一直跟着他从小跟到大这样的一个角色，司机仆人下人，其实就是也是剧中的人物， 小角色吧， 哎，小角色。然后呢，那我们先分配一下吧， 行， 好，分配一下，然后呢。白景琦，我觉得白景琦第一段嘛，我觉得交给 你来吧。 白景琦交给徐然，啊， 我能行吗？ 果然，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果然，我还以为。 然后呢？ 王喜光 交给大佐。 好的， 你挖他 啊？ 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啊， 对。我觉得也不对呢。 是，我觉得也不对。 一般正常来说，坐在我这个位置，基本上都不是坑啊。 然后呢？ 这你真说错了。 刘洋姐姐， 哎。 刘洋呢就来这个，我觉得您的角色可能稍微多一点，好不好？ 好。 旁白你也来。 行。 这个证儿你也来。 好。 完了呢，我呢就是胡总管、司机 啊、 下人这些角色，好不好？咱们呢，现在我们 就主角在他们这边，然后 主角咱们在他们那边， 咱给人搭个戏， 对， 时间咱再来第二分，好， 行， 走起 啊，来， 哎，等会儿，别着急啊，我突然忘了，我今天给大家准备 了原声，是不是？ 就准备了片段。忘了给大家放一下啊， 先听听原声， 简单听一听， 就是现在就可以直接走一波小片段了。 OK， 请问这是谁家车？这是 王老爷。 王老爷？哪个王老爷呀？ 王喜光王老爷都不知道？白家大总管。 刚进门那位小姐是他什么人？ 王老爷姨太太。 王老爷在家吗？ 不在，他在三星舞厅跳舞呢。待会儿啊，我去接他。怎么，你找他老人家有事儿吗？ 我找他老人家没什么事儿。胡总管， 哎， 留个人跟这儿，等王喜光回来，立马叫他来见我来。 放心吧，您。那，你留这儿。你千万盯住了。 哎 啊， 哎，知道的。 说呀，谁要不说让我查出来，就给我滚！啊， 齐老爷，其实就您自个儿不知道。我们大伙儿都知道了，他何止是一个姨太太呀，他有仨外宅呢，外边还俩呢。 有一回我在蒋家胡同遇上了他，把我打了个半死，说我要说出去就要我下大狱。 我两回请你查他该花园的账，可您都说没功夫。不管他闲事儿，我就想让您看看他黑了多少银子。盖那小学校连一半的钱都用不了。 就前几天窑子里的老鸨子要的钱他也分了一半。 他还扣着我们三月的工钱， 拿去放印子钱。大爷干的好些事儿都是他叫我做的。 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啊？你都干什么去了？都 谁敢说呀？这是 是啊，我们这饭碗还要不要了？ 就是啊，我们永远都不会说。 大伙都管他叫活阎王鳝鱼。 我们刚才简单听了一下这个大宅门的一个片段啊。 嗯，对， 正是被揭，就是王喜光被揭穿这么一段啊。那我们刚才按照斯坦给我们分的这个角色，我们就准备走起。 走起， 走起。 来你打个板。 来，我们三二一，张二进。 七老爷，等您半天了。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实在对不起七老爷，您那位大公子见天上我们那儿玩去，可是呢两个多月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您想想我们这种地方不容易，吃喝开销有多大。 哎，行了行，别说了，我知道。王总管赶紧的带他去账房取钱。 我谢谢您七老爷。 甭谢，你这是存心堵着门恶心我来了，又不许你到我这儿来啊。 哟，许大爷见天上我们那儿去啊，就不能我到这儿来？ 往后他再到你那儿去，你就别叫他进门。去把敬业给我找回来。 被姚姐堵着门要完了钱，景琦去看了看老太太的棺材，从棺材铺出来之后看到了自己之前卖掉的那辆汽车。 哟，这不是咱们家那个车吗？ 像。 咱那车卖给谁了？ 不知道，是王总管卖的。 您好，请问这是谁家的车呀？ 王老爷。 哪个王老爷呀？ 王喜光王老爷都不知道，白家的大总管呢。 刚进门的那位小姐是他什么人呢？ 王老爷的姨太太。 王老爷在家吗？ 不在，在三星级舞厅跳舞呢，我等会儿去接他去。怎么，你们找他老人家有事儿啊？ 没事儿，没事儿，我随便问问。胡总管，留个人在这儿，王喜光一回来，立马叫他来见我。 放心吧，您，你留下，手在这儿别动啊。这下可有个热闹了。 新宅上房院北屋厅，景琦坐在太师椅上，低着头抽烟袋，把家里的佣人全都找来了。门里门外站了一片人，仆人、厨子、老妈子、丫头、听差，诚惶诚恐地望着景琦，大家沉默着。突然景琦抬起头大声吼着， 说呀，怎么不说呀？谁要不说叫我查出来就给我滚啊。 七老爷，其实就您自己不知道，其实我们早知道了，他不光这一个姨太太，他有三个外宅呢，还有俩呢。 有一回我在蒋家胡同撞上了，过后他打了我个半死儿，说要是我说出去叫我下大狱。 我两回请您查查盖花园的账，您都说没功夫。景琦仍旧吧嗒吧嗒抽着烟，面无表情，两眼望着他，仔细听着众人申诉。 您还说不管那闲事儿，我就是想啊，让您看看他黑了多少银子，还有那盖个小学校连一半的钱都用不了。 这前几天窑子里的老鸨子要的钱他也分了一半， 他还扣着我们仨月工资不发呢，拿去放印子钱。 景琦抬起头已是满面怒容。 大爷做的好事儿都是他教唆的。 那你们早干什么去了啊？为什么不说？ 谁敢说呀？我们这饭碗还要不要了？ 就是您不说，我们永远也不敢说。 大伙儿就管他叫活阎王，说他骗驴。 景琦把烟袋放在大铜梦上，磕得当当山响，人们都不说话了。画面转到了天寿寺胡同王喜光外宅的门口，一辆福特车开来，停在小红旗门口。王喜光下了车，油头粉面，西装革履。他刚要上台阶敲门，白家大院的仆人匆忙走了过来。 王总管，七老爷叫您立马回去呢。 什么事儿啊？ 说有要紧的事儿。 啊，行，你等我换了身衣裳。哎，你怎么上这儿找我呀？谁告诉你我在这儿了？ 哎呦，刚才七老爷来看寿材，他全知道了。 都知道什么？啊？知道什么了？ 别问了，快走吧。 我得换身衣裳呀。我你看我这扮相。 来不及了，等了半天了，七老爷发火了。 到底都知道什么了？这怎么会呀？ 王总，快来了！王总，我来了。 王老爷好啊，给王老爷请安。 哟，您这是干什么呀？七老爷，我可担待不起、啊。 哟，你担待不起？哼，大热的天儿，你穿这些干什么呀？瞅这大褂，穿的这窝囊，脱下来给我瞧瞧。 七老爷，就我这不着急忙慌的 吗？王老爷。活得够累的呀，天天上舞厅跳舞还得扮上，回到我这儿来还得再换身行头，大家伙上眼嘿，瞅瞅这位西装革履的王老爷嘿，您这儿发了大财，哪儿恭喜您呢？ 七老爷，这您可饶了我吧，七老爷。 我凭什么饶你啊？ 我是黑了不少钱，可我对七老爷那是忠心无二啊。 黑了我这么多钱还说忠心无二，我早说过缺钱花跟我要，我能不给你吗？我最恨偷，饶黑了我的钱还骂我白景琦是王八蛋。 没有没有，我从来都没忘记七老爷的恩典。 你搂着娘们睡觉的时候你还记着我的恩典？你都净了身子了，你还娶了三房姨太太啊？王老爷，您那今儿我妈一再教训我，待下人要宽厚。今儿我也不打你，你黑了我多少钱，我也不要了。今儿我就想弄明白一件事儿，你到底是真太监，还是假太监？你脱了裤子给我瞧瞧。 哟。七老爷，你瞧这话说的，我娶姨太太，那不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吗？ 你脱不脱？咱们当着大伙验明正身，你要是假太监，凭着你那家伙我就饶了你，人家姑娘也不白跟着你。你要是真太监，我就把你赶出去。你这不是拿人家姑娘开涮吗？ 七老爷，饶了我，我这不就图个新鲜吗？你这给我留点面子呀，七老爷。 你不脱是不是？ 不是，七老爷，我对你的忠心，我对天可见，我是个奴才，我这奴才知罪了。 不脱，来人，把他的裤子给我扒了。 哎，别扒，别扒，七老爷，你饶了我吧。 景琦低头抽上了烟，周围的人们紧张又兴奋地望着。只见动手的仆人两个按住王喜光，终于扒下王喜光的裤子，露出了雪白的屁股。围观的女人们跑的跑，扭头捂脸的捂脸，有的丫头干脆看直了眼。一旁的小胡见状， 嘿，看什么呢你？ 回去老爷，他下边没有， 给我赶出去。 几个仆人将王启光拉起，连推带搡弄出了屋。 裤子，裤子，我的裤子！ 小胡， 我在这儿呢。 打今儿起，你就是新宅总管。 得嘞。 哎呀妈呀，这戏真的 非常好，非常好，大家这个劲儿拿捏的特别好， 是吗？ 尤其是这个。王喜光、甄儿还有白景琦啊，扒裤子那段说的特好。 我也觉得是扒裤子那段特别有情绪， 特别有 特别像被曾经扒了 定了 人是吗？ 不是不是，这事儿呢我也不好意思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你情景再现能力挺强的。 我天！ 来，如果这个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觉得刚这一段啊，这个我们大组主持人演得很好的话呢，给刷刷小礼物， 扣一波六 啊，小礼物走一走。然后觉得我们的小冉还有刘洋老师不错的话，也小礼物刷刷。觉得我很也不错的话，记一下我的联系方式啊。 是什么？ 对，我们好像就是之前在那个就是刚开始的那一段哈， 嗯， 就是胡总管景琦跟那个司机。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两分钟时间，我们再来 一 下，好吧？ 嗯，可以可以。 我们再来一段。 我们再来一段，这样吧， 嗯， 我把人物再重新分一下，这次我们就正经一点。 好。 然后呢，小冉 也挺正经啊。 是，这次小冉就演那个王喜光。大佐， 哎， 哎，我觉得这一段没有王喜光， 没有王喜光是吧？ 咱们就演到说那个， 这不咱家车吗？ 对， 那 咱家这不咱家车吗？ 这不咱家车 那块 啊， 司机胡总管还有景琦，你演景琦吧，这回 我演景琦可以 啊， 还有一真儿。 司机没有没有了， 真儿那块就咱就不要 了， 咱从一个司机一男。两个男的 司机就大佐来试试， 嗯， 行 啊，然后胡总管就刘洋姐姐来， 好， 好吧， 好好， 那咱们走起啊， 嗯 嗯， 三二一，开始。 嗯啊，这不咱家那车吗？ 像， 咱那辆车卖给谁了？ 不知道，是王总管卖的。 哎，请问这是谁家的车啊？ 王老爷。 哪个王老爷？ 呵，王喜光王老爷都不知道。白家大总管呀、啊， 刚进门那位小姐，她是什么人、 啊？那位呀、啊，王老爷的姨太太。 那王老爷在家吗？ 不在，在三星舞厅跳舞呢。我等会儿去接他。怎么？你们找他老人家有事儿？ 没事儿，没事儿，随便问问。胡总管，留人在这儿。王喜光一回来，立马叫他来见我。 放心吧，您，你留下，守在这儿别动。这一下可有热闹了， 嘿，哎，我觉得斯坦的景琦更像那么回事儿，就我刚才有点太硬气了，其实他有点儿， 他有点那种啊， 他还有点对， 坏坏的那种， 而且他还有点说这种事儿，居然要我去跟一个我去问，我觉得他还是有点那个劲儿的在里头， 嗯、 是吧、 嗯？就像我就比较有那个劲儿，是不是？ 而且他就是明知道，明知道王总管他明知道那个王总管不是个大老板，但他故意想看这个这他怎么败露， 想看这个戏， 他想看怎么败露，他就知道让你往下演，他就让你往下演， 嗯、 他是故意给搭的这个墙。 对对，所以就是也还挺坏的，挺滑的，有点小心眼儿、小心机的那种，对吧？ 嗯、白景琦这种类型的这个， 以后都归你演了， 对， 还是你演的到位啊！ 谢谢谢谢。 好了，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今晚戏中戏的片段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锁定 FM98.2 AM927收听收看我们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 谢 刘洋，感 谢 斯坦，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 各位观众朋友， 谢谢， 咱明儿6:45再见。 明天再见，拜拜。 接下来您要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送上的《博虎点秋香》。